一旦那年离了安稳呀，愁芳心儿里呀，人哪不知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今待收下，怎的老夫乃至疆场之功，如今他到官告去先为压朝堂，此事我知有功 驾到，未曾冤因，当面是罪。 岂敢下官来阻挠，老将军还好。 岂敢，大夫到此必有所为。 老将军疏离为朝，无非身体不爽。 廉颇虽老，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，走奔不朝，为的是一人。 无非是那林丞相。 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。 啊，老相君，你到那林丞相当真惧怕于你么？ 他若不怕，让门何来？ 我来问你，你与那秦王哪股凶狠？ 自然是秦王凶狠，我焉能比得？ 招啊，向那林丞相收拾父亲，万笔归赵，免持婚纱，强逼秦王击封。那是谁兵死兵善，将死将害，他尚且不惧，难道单单惧怕老将军你吗？ 确实为何？ 他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与国家有仇。 我二人不和，与国家祸害之有。 老将军，我再来问你，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？ 这个有的。 为何不兴兵前来？ 你倒为何？ 惧怕我赵国二人。 哦，哪二人？ 老将军与那李。 老夫岂肯与他相提并论呢？ 老将军呐、想你二人一问一物，一想一想，同心扶照，是那秦邦不敢进犯。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，那秦王闻之必然兴兵前来，到那时谁舍己不报，宗庙无存。这祸国殃民之罪要引在哪国的身上？你到那时换臣的什么威风？ 这 闹的什么疫情啊？ 这 林丞相以国事为重，思念不去计较，宁愿那廉颇，不愿王赵国。 Thank you.

上，驸马到此必有所为。 我命家将韩琦出外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 相马可曾带到？ 带到了。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？ 本是 有 带相马， 带相马呀。 you 不是你们的

里去。 Thank you. 好像仙人能闻到。 平生谢国才，国才到我此归难调。 Ah! 人？ 臣是梅里原配妻子秦香莲。 庄， 快快放了陈驸马，放了驸马我还他儿郎呐， 王朝马汉，一将退二万里， 我的娘！